情或许你的字眼，总有些习惯在中生活。不相信或是相信什么，其实你早已被决定过，你忍受但是不愿接受。历史落在赢家之手，至少我们要有传说，谁说败者无法不休。拳头却能承认你的念头，却能承认太多太多，却看却爱却追你心中的梦。世上到底到底是谁在策马王，他们说就让他们去说，生命如长风吹过谁的心头，那些没记住的那个将会是什么？大师对你我都是富有，在这天你我还是顽童，而今天说着如此沉重。一首歌只是秘密唱谣，或者能让谁看见宇宙？谁叫你愿意听见什么？心愿从来只能折磨，为过多难找片角落，执着点亮你的瞳孔。是什么？你执着什么？你就是什么？